晚上好，爸爸。爸没钱了，他爸给他发一动图，就是汤姆和杰瑞使劲握手，就是猫和老鼠使劲握手。 客气客气。 对，孩子，爸也没钱了，来握个手。 啊，你看俩人都没钱。 今天爸爸听说了妈妈骂你是硕鼠， 这从哪儿听说？ 所以爸爸特别找了一个动图，是猫和老鼠的。 哎， 还真配合。 不如啊，你就直接发一个图片，是不是？你就甭说没钱了，你就发一钱包不就完了吗？ 啊，就是空空的钱包张开了，然后给他爸发过去。 哎，对，这张开得幅度得大啊，里边什么都没有。 好，感动他爸了吗？ 那感动不了啊，他爸就说了。啊，这么好！你看你这个新钱包买的啊，回头我也要一个。 完了，没要钱赔钱包。 家宝他妈呀，疼孩子，惯孩子。 那当然， 在零花钱上可以说是没有让家宝委屈过啊。 嗯， 那天他妈妈主动发，宝儿还要不要钱了？ 你看这多直接。 家宝都不缺钱， 嗯， 目前不要。 你看， 要的时候别客气，只管跟妈妈说，妈妈就是你的小金库。 你看， 高兴吗？高兴，高兴，妈妈。 嗯， 还感觉妈妈胖不胖了？嗯，不胖。 哎， 我感觉正好。 对，我是从小的时候就会说瞎话。 富贵不能淫嘛、啊，你就是富贵，简直就是啊。 这简直不能淫。 这个小花给他爸发一个熊猫拉杆要饭的这个图片。 哎呦，这显得惨一点。 写着，大哥，你看，管他爸叫大哥。哎、 呵，这辈儿弄的。 这个我已经三天没吃饭 啊。 他爸当时就发了红包了， 嗯， 第一个红包上写着炸酱面， 哟、嗯， 第二个红包上写着西红柿鸡蛋面， 哎呀， 第三个红包上写着是稀饭加油条，第一回够吃三天的了吧？ 哎，你分顿给你。 那天呢，王大磊的爸爸呢也发微信来了，孩子、啊，晚上好。 哎、我们家就这么客气啊。 晚上好，孩子。 对，太礼貌了，这不认识兴许。 那什么。你妈给你零花钱，说真的啊，你留点钱给我。 嚯、 嗯！大磊都傻了，你要多少啊？ 嗯， 上班这不是事儿多吗？ 等会儿，事儿多， 上班事儿多，跟我要钱的？ 不是， 随份子。 爸不是说那个什么，这大就要去银行取，没取呢，先借点，借一千会还你的。 好家伙！ 大磊，行，下回见着你带给你。哦，不是了， 不是 下了啊， 就要完钱就下。我们家不要钱都不上线。 家宝嘴甜呢，你要那天跟他爸攻心去了， 攻心去， 这一听啊，这就是要大钱。 五二一快乐哦，我是来给你约5月21号红包的。 哦，你看多浪漫， 什么意思？ 这刚4月初5， 5/21啊，爸爸，我爱你，5/21，我爱你。 嗨，重复好几遍还得。 得给2.5块一个，2.5块一个，发了俩。 嚯！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 哎呦喂，他也不嫌麻烦。 后来家宝呢，就按照这个价格呢，说了100遍。 嗯。 家宝为了管他爸他妈要钱，想尽了方法，找了很多可爱的表情包，因为他知道他妈比较吃这套。 表情包啊， 那些表情包都是那些可爱的宝宝， 嗯， 瞪大眼睛的，撅嘴的， 哎， 奔头的， 奔头的， 有抠漏眼的吗？ 是， 小孩容易奔头吗？ 是小孩还是瘦下？ 穿那小棉衣、小便鞋，哎呦，都可爱了。 小便衣。 小孩的便鞋吗？ 我就说呀，那可爱吗？ 哎呀，这就是汤水了。 小孩鞋多好玩啊，经常家宝 就发一双小孩鞋过去，好玩吗？哪个表情包啊？ 这要表达什么呀？ 哪个表情包就有2双小孩鞋啊？ 他觉得他妈喜欢孩子，发那个妈咪。 哎呦 嘿，你看还有英文，你 他妈哦。 哎呀， 就发一表情包啊，是那个小朋友大眼睛很无辜，撅撅嘴。可以给我一点钱钱吗？ 钱钱 对小孩嘛， 嗯， 一会儿又发一脚，发一鞋， 我老发一半， 踹他妈一脚。 哎呀，他妈看了，哈哈哈哈！你要长成这样的话，我可以考虑。 啊，我长成鞋那样了。 家宝赶紧把自己那个儿时3岁的那个照片， 嗯， 发过去，戴帽子的， 戴帽子， 穿鞋的， 穿鞋的， 就好像我妈没见过我。 发过去，他妈挺高兴。 嘿，又有一儿子。 反正给点吧， 嗯，是，能稍微给点就给点。 他的账是自己点小时候的图片要钱， 对，我得多预备照片。 所以你们呢，为什么都羡慕我？就是因为我跟家里人沟通没有这些阴谋诡计。 对， 我一般、就是、 直接拍桌子 不沟通， 我直接就是元宵节快乐，老爸，我爸就给我发一个1万块钱的快乐啊，